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《昆仑天梯》第六集。 事情可以说是从水鬼这个点爆开的。本来因着祖师爷的遗命，他们是一直老老实实当傀儡的，结果20多年前的一场漂移地窟之行酿出了惨剧。 他们开始怀疑祖师爷，找到了山鬼，千姿为了帮忙去湘西查看山胆，而我恰好在那儿为了美营吊肾井。 哦，谢天谢地，如同支流汇入大河，我有幸在那儿找到了正确的路子，否则恐怕时至今日还在武陵山苦苦吊肾井，每天捧着残破的画面苦思冥想呢。 哎呀，我还没讲完呢。这些事情之间互相有着隐秘的关联，比如洞神，他在临死之前不惜牺牲白水霄，对外放出了重要讯息，应该就是通知漂移地窟里的那些他们啊，事情不妙。整个漂移地窟现在大概都已经藏到了最严密的地方，水鬼再怎么找也找不到了。整件事里还涉及到三个非常重要的人，一是阎罗，其实整个大布局中从来就没有他，他是一个意外，误打误撞作为邝家的支线插入进来。他拿到了箱子，拿到了关于凤凰翎和龙骨残片的指引，甚至去了昆仑山吞吃了麒麟精。但他的经历反而给了我们启发，如果漂移地窟里那些类似葡萄串就是麒麟精，那阎罗是怎么都不可能进入漂移地窟的。水鬼进去了还死了这么多人呢，何况是阎罗呀。阎罗入了昆仑山，可见昆仑山里一定有什么通道也能通往飘回原地的漂移地窟。这二是段小姐，她一定有着特殊的作用，阎罗才会千方百计不惜将大秘密拱手奉上，也要诱骗她同去昆仑，只是这作用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。第三个，那就是我了。我到底是谁？我在整件事里又是个什么角色呢？ 江恋能理解神棍的困惑，甚至能隐约嗅到这困惑里带着沉沉压力，因为从神棍一连串的梦境来看，神棍亦或神棍的祖上当年扮演的角色似乎不是那么伟光正。尤其是在这梦里，神棍有被剖腹抽肠的记忆，什么人会遭此酷刑呢？江恋觉得诸如奸细叛徒的字眼已然呼之欲出。神棍成年之后肚腹长出的那条像是被抻长的 S 型的胎记，实在也太像剖腹之后的伤口了。还有阎罗体内的那个人曾诡异地表示认识神棍，并画了一张似乎是两个人交递箱子的图，也许再现的就是当年偷箱子的事儿。 哼，你是什么角色迟早会水落石出，但是用不着为这个有压力，祸不及子孙嘛。事情都过去多少代了，邝家的祖上还是背叛者呢，难道现在要美营去赎罪？甚至还有山鬼水鬼的祖上，看起来都是偷窃窝赃这一派的。 神棍没吭声。 祸不及子孙是真的，但万事有因果，子孙说不定会被很久之前种下的因连累。邝美莹身上的病还有水鬼遭的殃 难道是现世报应？还不是为很久很久之前某些人的所作所为买单吗？ 早饭过后，江恋见到了昆仑龟山住这头给他们安排的对接人，是个年轻姑娘，跟邝美莹差不多大，长得很秀气，白皙甜美，不像西北佳丽，倒像江南美人，名字也好听，叫陶田。邝美莹和她几乎是一见如故，聊了没几句就已经投缘的不行，话题甚至一度延伸到了日常穿戴、粉底色号。江恋却有点不自在，一直以来他接触到的山鬼，例如柳冠国、秋冻、陆明飞、貔貅等等，都是男人，同性打起交道来比较不受拘束。而且昨晚接机明明是个年轻小伙子，怎么今天就换了呢？但他也不好说什么，安排专人给你对接已经不错了，你还挑什么男女肥瘦。陶田给他带来了昆仑山的山谱打印版，一看数据标注，江恋就知道之前那什么神棍当探针、美营做辅助的想法有多么不切实际了。昆仑山是个大山系，西起帕米尔高原，横贯新疆、西藏，延伸至青海，全长差不多在2500公里，总面积在50多万平方公里。这还没算高度，人家平均海拔5-6千米，很多区域怕是亘古以来无人涉足。这么大的面积，靠神棍这根时灵时不灵的探针得探上好几年吧。而且别说邝美莹那小身板了，她就是辆血车，那鞋也不够撒的呀。江恋头大如斗，对着山谱沉默良久。陶田不明就里，还在认真地给江恋介绍情况，他指向一处打红点的地标， 这是万峰火那头提供的70年代时见到段太婆的地点，但这个地点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段太婆循着那个方向是走了几公里、几十公里，还是几百公里。目前我们的重点还是昆仑山的青海段，重中之重是三江源那一带。前期进山人员200名，都来自昆仑山的大龟山住。你别看200好像挺多，一旦散不开，少得可怜。加上高海拔地区行动不便，四姑婆还在考虑要不要再加人。我是负责你们这条线的，四姑婆说你们也在找东西，让我少问多做事，全力配合。你看你们是想从哪儿开始找？确定了之后我安排调度，最早明天就能出发。今天剩下的时间，我建议你们补充点装备，主要是衣服、鞋帽什么的。西宁还是夏秋，昆仑山可是早就入冬了。 江恋沉吟了一会儿，指向三江源， 我们也从这儿开始吧。会和四姑婆碰面吗？ 会的，大家都在那一带，就算没碰上，车子过去你总得打声招呼吧。沈先生是孟小姐的三重连伴，四姑婆还惦记着见一见呢。 四姑婆这人好相处吗？ 好相处。四姑婆这人对谁都是笑眯眯的，从来没听她说过一句重话，但我们私底下都叫她笑面虎。她是那种和你笑过刚转脸就能治你的人，你得小心点。 说到这儿，陶田脸颊泛红，似是为自己说了姑婆的小话而不好意思，眼睛左瞟右瞥的，很是可爱。 谢谢你了。 送走陶田之后，江恋仰躺进沙发里，双手捂脸，长叹一口气。 哎呀，千姿啊千姿，你怎么会有7个妈这么多啊？再不入长辈眼的毛脚女婿，最多就挨1个妈笑，我倒好，一个接一个的。要是7份荣宠也就算了，这明摆着是7种花刀嘛。 这一天过得闲适，主要是购买衣物。江恋原本想把神棍的那一份给包了，哪知人家有山户一力承办，三重连办果然待遇不同。到了晚上，邝美莹又拉几个人去夜市， 他昨天已经逛完一遍了，兴致不减，极力向江恋和神棍推荐，说起好吃的来如数家珍，就跟那夜市是他家开的似的。 好啊，我十多年前来过这儿，也逛过夜市，故地重游一番，好极了。 我有点事儿就不去了。 邝美莹最喜欢一大波人热热闹闹，江恋不去，热闹就减了不少。邝美莹嘟起嘴， 你最扫兴了。 其实是因为江恋跟孟千姿约好了要视频通话，头一次视频还有点放不开，委婉的说是跟神棍又理出些头绪来，要讲给孟千姿听，以免他缺课太多。看来即便确定了关系，也势必有一个从装模作样到没脸没皮的过程。回到房里，江恋购物袋一放，就给孟千姿发微信， 现在有空吗？我打过去。 批准。 哼，批准什么批准，这什么态度。 江恋觉得不能太纵容他，于是忍着不打，忍了足有一分钟才打过去。屏幕上，孟千姿正倚坐在大床上，穿着缎面短袖的家居服，长发披落，带些许卷儿。孟千姿其实不是卷发，这势必又是新词的手笔。再仔细看，孟千姿其实是化了淡妆的，嘴唇上泛微微幼光。江恋喉头微干，很想去亲吻，鞭长莫及。孟千姿还假模假样了一番， 我是不是气色很差呀？哎，躺着养病真的是蓬头垢面的，头都没洗。 这要是人在跟前，江恋真想上手掐他。从前他觉得有电话有视频跟见面也差不多，现在才知道是自己浅薄了。对有些人，你永远不满足于只听见声音和看见画面。江恋想念孟千姿的气息，想念手指绕进他发间时的柔韧丝滑，也想念拥孟千姿在怀里时那种温软自然和熟人。所以江恋不戳破他，也不顺着套路让他得意，只是笑着看他。 伤好点了吗？ 这才几天，哪里就好了，出入都还是轮椅呢。你呢？你们要进山了？ 进山碰碰运气吧，总不能干坐着。 不是说和神棍又理出些头绪来吗？是什么？ 哦对，差点把正事给忘。 江恋心中顺了一下逻辑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孟千姿讲了。孟千姿的理解永远粗暴但干脆。 所以说神族人有了分歧，分成皇帝和蚩尤两派，蚩尤战败后皇帝开始焚香，他干嘛要把这些东西烧掉呢？都是无数代积累下来的心血呀。 我倒是挺能理解的，神族人一直被当作神来膜拜，他们有着远超于人族的文明认知和力量，能够驾驭和使用那些神奇的物件，但是一旦变成普通人，他们就会失去这种控制力，也没法保证这些物件不会落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手上。某些物件的使用是有着需要与之对等的认知和文明程度的，就好比七根凶简，据说可以控制和改换人心，某些心术不正的人得到，怕是会把所有人都变成自己的奴隶。 也就是说，皇帝认为当时的人文明程度太低，认知太浅薄，得到了这些东西对人族来说不是什么好事，甚至有可能引发灾难。 皇帝也许就是想完成最平稳的过渡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神族就是被自然规律淘汰了，不想彻底毁灭的话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人，接受人的起点，适应人的步伐，不拔苗助长，不去扰乱人类正常的发展轨迹。因为未来有一天，人类的发展水平不会低于当年的神族，甚至会高过他们。 皇帝真是这想法的话，确实挺有胸襟气魄的，但蚩尤一方激烈反对也可以理解，怪不得他们会去偷箱子。 蚩尤方偷的不是随便哪口箱子，他们是有目的性的，那口箱子里 有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东西。 嗯，是水晶吧？水晶是他们灵魂不灭的关键所在。 他们一定是买通了皇帝部族的某个人做内应。买通内应不难，即便是追随皇帝的人也可能有私心，不愿意放弃曾经的辉煌。 箱子里有水晶、山胆、兽骨。山胆治水晶，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，水晶不会被秒杀吗？ 哼，这就要说起那口箱子了。那口箱子的材质肯定也很特殊。哎，你记不记得黑三爷曾经拿斧子砍过那口箱子，结果连个豁口都没留下。那口箱子应该是起到了一种抑制和屏蔽的作用，那么多物件放进去，本身的属性被抑制住了，所以能够共处一箱，相安无事。 那等持有一方的人打开箱子，发现山胆也在，不是吓得脸都白了？ 所以山胆和水晶得分开，山胆被藏得那么严实，附近还有洞神监视着。 那凤凰翎呢？凤凰翎也被藏得很严实啊。 孟千姿边说边看向屋内的一个保险柜，神棍从江炼身上剪辑到20多根凤凰翎，而孟千姿身上斩得更多，有30来根，都汇集到一起，由他先带回山鬼斋了。保险柜很严实，但永远遮盖不住那晕光，云团般在那个角落氤氲。白天的时候，刘姐还在外头嚷嚷，说千姿的房顶上怎么跟有七彩祥云似的。 难怪凤凰眼那儿要动用定水渊和尸骨去遮盖这流光了。幸亏山贵斋身处山内，地势较偏，这要是放在闹市，得引来多少搞直播拍抖音的呀。 凤凰翎能不藏吗？皇帝发现箱子被偷之后，留下了部分的龙骨和凤凰翎，这很明显是要设法安排再次焚香的。蚩尤一方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偷到龙骨和凤凰翎，用凤凰翎烧了龙骨，这样那口箱子没了天敌，就永远安全了。 但是他们只偷到了凤凰翎，找不到龙骨，所以只能把凤凰翎藏好。其实他们也可以毁了凤凰翎啊。 没那么容易，山胆没出现之前，组牌是没有办法毁掉的。这些物件的材质都很特殊，不是说毁就能毁的。人家说凤凰浴火，反正你手头有凤凰翎，不妨拿一根来做实验，恐怕是烧不掉也毁不掉。我猜凤凰翎去烧龙骨，应该是能产生什么化学反应，双方互毁。 原来如此，找不到龙骨，留下这么大一个隐患，难怪蚩尤一方要把那口箱子拆得七零八碎，想让他万事不惧，这用心不可谓不深了。怎么我就想不到这些弯弯绕绕的？ 你不是不在吗？我也是和神棍讨论了好久才得出这些结论的。 就算我在，也是一会儿看你一会儿看他，只有听你们讲的份儿。 冼琼花临睡前惦记着再去看看孟千姿，他穿过小院，绕过假山，正要拐上连接院落间的廊道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：“ 七妹。” 是裘碧影。冼琼花停下脚步，顺手正了正前面假山洞里一盏烛火的挡风罩。裘碧影过来左右看了看：“ 我刚跟老四打完电话，你知道吗？老四玩了手阴的，他把咱们昆仑的龟山柱一个最漂亮的单身小姑娘调去对接江炼了。” 色诱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